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9集何大妈拥军模范特写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6年，本篇由马潇演播。 何大妈是一个53岁的人，她长着一副端正而慈祥的面孔，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皱纹，显示着她经历了辛苦生活的特征。15年前，她的丈夫带着她和他们唯一的儿子从河北省密云县移居到张家口来，她的丈夫和人家合伙经营了一个煤站，那年间日子还算过得去。这样的生活刚刚过了3年，她的丈夫得了吐血病，不久便去世了，抛下他们母子二人。这时候她的儿子知明才9岁，生活没有办法，这样一来就全靠他的2只手给别人洗洗缝缝，一把泪一把汗的挣上几个钱维持生活。日本鬼子侵占张家口后，这日子可就更加难熬了。鬼子要他的儿子去当勤务，他怎么样也不肯。他心里打定了主意，要送儿子进学校读书。他说，我不让我的儿子去伺候日本人，那事情没有出息。于是不管他怎样穷困和艰难，他忍着一肚子眼泪，好容易才把儿子供给的小学毕了业。为了能在这鬼世界里谋得一个职业，他只好送他的儿子到敌人的养成所学电器。不久，知明因为身体弱，受了敌人的虐待，以至于吐血，日本人不允许他请假回家医治。经过一番周折，他才把儿子带回家里。在这种苦难的生活中，母子两个常常互相安慰着。知明看着妈的脸说，妈，只要八路军来，我就能住医院了。何大妈总是坚信地说，孩子，我看八路军不到中秋节就会来到的，等着吧，八路军一来第二天我就送你到医院去。于是母子二人都快活起来了。可待终于成为现实，八路军在去年7月17日就解放了张家口，何大妈可真是满肚子欢喜，八路军真的不到中秋就来到了。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了，在儿子面前转来转去，说不尽高兴的话。知明得病有1年多光景了，因为没有机会好好调治，病势愈来愈重，这回进了医院就已经没有救了。何大妈整天的愁苦和悲伤。知明对妈说，妈妈，别难过，我住1天医院，死也不亏了。10天以后，他的知名死了，他的一切希望变成了云雾，心灵上重重地压上一块石头。他带着这颗沉重孤苦的心，含着眼泪回到了家。从此就开始了他的孤居的生活了。何大妈一个人待在家里，心里很不耐烦，做活也不安心。 如常常买些烧纸去看看儿子的坟，烧几张纸以慰藉他的孤寂。他路过医院门口的时候，激起了无限的痛苦。他恨恨地说，我的儿子耽误在日本鬼子手里了。这时候医院里住着八路军受伤战士，有一个名叫刘希文的腿部受了重伤。有一天在剧痛的时候，他很想有一位老太太给他一些安慰，因为他自己的父母已经去世了。不久何大妈又到儿子的坟地去烧纸，路过医院门口，看护便对他说，何大妈，医院里有一位伤兵同志受了重伤，疼得直哭，你去看看他吧。何大妈满口答应了，她跟着这位看护走进一间病房，在刘希文的床边坐下了。她不断地安慰着这位同志，刘希文深沉地注视着何大妈，不知该怎样感激她的慈爱，只是连声地说，谢谢老太太。从此何大妈便用她那慈母的心温暖着这一群受伤的战士。她再也不去坟地给她的儿子烧纸了，她想着给他烧纸他还真能当钱花吗？于是她把买烧纸的钱全部买成糖果葡萄给伤兵们吃，每个星期她总要去一次。医院里每一间病房他都去过，每个伤兵同志都吃过他送来的东西。在这些日子里，每逢他想起儿子的时候，他就马上想起了这一群受伤的同志们。他又愉快地回忆起来那位刘希文躺在床上用力地抬起头，涨红着脸对他说，大妈，你的儿子死了，你别老是着急，我就是你的儿子。他笑了，他觉得有这样的儿子是他的光荣。 最后再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定于9月21号到9月29号期间举办，备受关注的电影节开闭幕影片终于得以揭晓，长津湖、兰心大剧院将分别亮相开幕式、闭幕式及颁奖典礼。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倪月、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王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6.6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6.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